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 第53集。 哦，听起来好像很难，结果是上司太马虎了。 是啊，不过…… 奈美江歪着头长叹了一声， 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的，就像真壁先生。 明知道会有人发现，还是没有办法收手啊。 嗯，就像吸毒上瘾吧。 说着他又在烟灰缸里抖落烟灰， 稍微在键盘上敲几个键，就可以把一大笔钱从这边转移到那边，让人觉得自己好像有一双会施魔法的手，可是那完全是错觉。 最后奈美江对有彦说道， 要骗电脑最好适可而止。 有彦对家人谎称要暂时住在打工的地方，借用了酒店房间里并排的两张床之一。他先冲了澡，穿上浴衣爬到床上，随后奈美江进了浴室。这时除了夜灯，所有的灯都关了。奈美江走出浴室上了床，有彦听见背后的声音，还闻到了香皂的气味。黑暗中，有彦一动不动，他一点都不想睡，情绪很亢奋，也许是必须设法让奈美江平安逃脱的意识使然。然而今天一整天，同源都没有消息。 云村，你睡着了吗？ 背后传来了奈美江的声音。 没。 有彦闭着眼睛回答。 睡不着？ 嗯。 有彦心中暗想，难怪奈美江睡不着，他得逃命，前途未卜。 诺，你会想起那个人吗？ 谁？ 花冈西子。 听到这个名字，有彦无法保持平静，他小心不让奈美江察觉自己的情绪波动。 有时后悔。 果然。 看来他的回答一如奈美江所料。 你喜欢他？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还年轻。 现在也还很年轻啊。 也是。 那时我跑掉了。 是啊。 你一定觉得我这个女人很奇怪吧？都已经去了，还临阵脱逃。 没。 有时我会后悔。 后悔？ 我会想，那时是不是留下更好？待在那里，让一切顺其自然。也许就会重生。 有彦闭上双唇，他明白奈美江的这番话里包含着的沉重意味，他无法贸然回答。在沉闷的气氛中，奈美江又说， 会不会已经太迟了？ 奈美江问这句话的意思，有彦很清楚。其实有彦也逐渐被同样的想法支配。 奈美江， 终于他下定决心开口叫他。 做吗？ 奈美江陷入到了沉默。有彦还以为自己失言了，但是不久奈美江便问道， 像我这种大事你也愿意？ 你跟三年前一样没有变。 你是说我三年前就是大婶了？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有燕感觉到奈美江下了床，几秒钟之后，他潜入有燕的床。他在有燕的耳边说道： 但愿能够重生。 星期一的早晨，同源来接他们，他首先向奈美江道歉，说没有找到合适的藏身之处，因而希望他在名古屋的商务酒店暂时避一避。 你昨天明明不是这么说的。 昨晚同源打来电话，说找到了合适的地方，要奈美江准备一早出发。 今早情况突变，不会拖太久的，你忍耐一下。 没问题，我以前住过名古屋一阵子，地方也熟。 我就是听你提过才选名古屋的。 酒店的地下停车场里停着一辆白色的 Mark II， 同源说是租来的，因为平日使用的小霸王可能已经被甲本他们盯上了。上车之后，同源把一个信封和一张白色的复印纸交给了奈美江。 这是新干线车票和酒店的地图。 谢谢你帮我这么多。 还有一样。这个你最好带着。 同源又拿出了一个纸袋。 这要干嘛？ 看过纸袋内的东西，奈美江苦笑了。有燕也从旁边探头去看。袋子里是卷度很夸张的女用假发、太阳镜和口罩。 你那些假户头里的钱一定得用卡提取吧，取钱的时候最好伪装一下，就算多少有点不自然，也不能让摄像头拍到脸。 同源一边发动引擎一边说道： 考虑的真周到，谢谢，那我就收下了。 奈美江把纸袋塞进已经满到极限的旅行袋。 到了那边要联系啊。 奈美江笑着点了点头，同源发动了汽车。送奈美江坐上新干线之后，有燕和同源一起回到了办公室。 但愿他能顺利逃脱。 同源没有任何回应，反而问他： 他跟甲本的事情都跟你说了？女人很傻吧。甲本从一开始就是故意接近奈美江，想必是打算利用他在银行里的职位骗钱。他出车祸被流氓找麻烦，肯定是甲本一手设计的，连这么简单的手法都没发现，他脑袋有病啊。那女人以前就是这样，一遇到男人就栽进去，半点判断力都不剩。 有燕无可反驳，只有猛吞口水，但是胃里好像吞了铅块一般的沉重。他心里完全没有同源这种想法。那天有燕提早回家，等着奈美江的电话，但是他没有等到。有燕送走奈美江后的第四天，他被发现沉尸于名古屋的商务酒店，胸部和腹部遭到利刃的戳刺，据研判死亡已超过72小时。奈美江向任职的银行请了2天假，第三天起便无故旷工，银行也在找他。他的随身物品中有5本存折，里边的存款总额在星期一还远超2000万元，但发现尸体的时候几乎已经为零。根据银行的调查， 奈美江盗取公款已有多年，那五本存折似乎便是为此而设。警方自西口奈美江转账的户头，按照线索查出了某公司的董事甲本红，并且以盗取资财的嫌疑将他逮捕，同时也以甲本为主要对象着手调查西口奈美江的命案。但是从奈美江的五个户头提出的钱目前仍然没有线索，款项确实是奈美江本人用卡领取的，因为自动取款机的监控设备拍到一个乔装过的女人提款时使用的假发、太阳镜和口罩已经在她的行李中找到了。看了报道，原村有彦冲进了卫生间呕吐。直到把胃部掏空。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